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在今后的5年当中呢，北京呢将完成25万套共有产权房的住房的供地，那这也将成为刚需的主要战场。那截止到目前，北京呢已经有数十个待申购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那么近期有哪些共有产权房或将申请？或者说大家啊又有哪些符合的一些购买条件啊，大家才能够去申请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家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另外呢，除了说一说这共有产权房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还会解答一下大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行，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关于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事儿哈。那我知道就是在我们房山啊，好像有一些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是吧？ 对，这其实我们也是最近收到的消息啊。这个是良乡中心镇地块的一个项目啊，叫做金融街金悦家苑。这个很多相信我们的听众呢对这个名字并不算太熟悉啊，但是如果说到这个良乡新城啊，这个官道这个附近呢有一个金融街的共有产权房，大家应该就清楚了。这块地呢是在这个2017年，也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由这个金融街以这个 18.2 亿拿到的这个地啊，当时的这个限定的销售价格呢是26,000一平米，同时呢还有全装修啊、也就是说您是可以基本上是拎包入住的。这个项目呢，据我们的了解来看的话，它预计的话有望在今年的6月到7月左右进行申请。这个项目的名字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叫做金融街金悦家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它大概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一共提供房源的话大概是在1200套左右啊。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就现在来看属于这个供应量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单个项目来看。户型的话据我们了解呢，还是主要以这个80平米到90平米左右的户型为主，也会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100平米多一些的。从这个现在的预算来看的话，如果您按照这个78平米80平米左右，按照26,000这个单价来算的话，您预计的首付在60多万就可以买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了。 它这个房山良乡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离着这个地铁什么的近吗？ 这个项目其实您说到这个特别的尖锐啊，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有一些不足，就是距离地铁稍微有一些 远一点、 对，大概的话公里数应该是在4到5公里左右。 4到5公里、那等于说我们中间可能还需要坐车或者是骑自行车什么的。 对，这基本上周边是有这个公共交通的，就是公交车啊、是没有问题。另外就是您如果坐这个自己开车的话，到这个房山县的南关或者是大学城西站啊，就是可能也就 十来分钟不到的这么一个距离吧。 嗯， 其实优势呢，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在这个周边，就是包括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南关或者是苏庄一类的，买一套二手房的话，您的这个大概的首付可能要到个八九十万左右。您如果想买一个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首付呢，这个首先是第一，就是低很多， 价格便宜， 价格是首付是低很多的。其实您如果要单看单价的话，并不一定便宜多少啊。 嗯， 因为我们可能经常会有这个进行对比，其实看周边的，可能最近的一个二手房叫做瑞水深堂，也的收价其实单价来看的话现在也就是在三万左右。 嗯， 但是看单价上优势并不算太明显，但是因为它是新房嘛，而且共有产权房它执行的一个首付是比较低的。这个最低的商贷的首付是 30%。 嗯， 如果您买一个这个二手房的话，您如果算上税费啊、中介费啊，包括这个银行给您进行评估啊等等。 首付比较高。 对，您首付基本上可能要到 50% 左右了。您能够省 20% 的这么一个首付比例。 当然我们这说的还是首套是吧？ 对，首套，当然我们这前提是首 套。 对，就很高了。所以我们这块前提都说的是首套啊，这首套我们按首套来算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呢，它是全装修交房的，相当于您是买的一个新房。 嗯， 啊，同时这个就我们来看， 不用自己装了啊。 对，不用自己装，您简单的买点家具就可以入住了。之前也参观过几个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样板间，它对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我们的所用的品牌啊，我们装修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橱柜、我们的这个地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马桶，都有相应的一个标准啊，有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同时，它也要求这个项目去建这个实体的样板间。所以，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跟现在买这个商品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您买之前也能看样板间了，我这房子将来是什么样就完全都能够看到，这也是能够看到摸得到的。 嗯， 另外就是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首付是比较低的。另外这个最重要的是公积金，它也能够就是相对来说利用的比较好。如果您是国管公积金的账户的话还可以提前去取您这个公积金账户里余额作为首付款。 嗯， 就这么多优点来看的话，这个共有产权房从我个人来看因为我房山是本地人，其实从我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对房山本地人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吸引力的。嗯， 所以还是大家可以去考察，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首付的能力啊，包括还款能力哈，因为毕竟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还得这么想啊，背着包一边沉啊，大概这个价格就这样，或者说总价差不多是这样。那你首付少了，那你后面的这个还款的压力可能就会大一点。 对， 对吧？ 确实是。 你要是首付这个多了呢，还款压力就会少一点。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然后看看是哪种房子比较合适哈。 对。 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是在一些比较好的地段，那没得说啊，肯定推荐共有产权房。那真的是和旁边的二手房呢，可能能差一倍甚至是两倍的价格，对吧？但是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地块呢，它可能价格差不了太多， 对 吧？对，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刚才说到没说完，这个金融街那个本身开发的产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我私下看到了其实这个相应的一个大概的设计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还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不错的。那跟大家再说一下，房山其实还有其他的共有产权房，如果您不考虑这个项目，还有包括这个金鱼在盐村有一个共有产权房这个大概的套数比这个项目可能还要稍微多一点，也是1000多套，均价的话也是一样的，是26000啊。如果您熟悉这边有一个商业办公产品叫做超级蜂巢，就在这个超级蜂巢旁边距离地铁的话其实也不算太近，应该大概是2到3公里左右。这个一个重点去看一下。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在这个房山的韩村河，相信如果不是房山人，可能对地方稍微有些陌生。这个地块呢，大概的均价比较低了，就是13500，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很低了。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您关注我们的房山区买房的话，其实还有几个这个限房价、竞价的地，就是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都跟大家做过简单介绍。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商品房它是商品房，我们现在先确定它的这个属性不是共有产权房。 对， 但是您看到的这个销售价格就是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销售价格，因为政府已经把它这个限定的价格已经定死了。 对， 这块的话就是旭辉城跟金悦合住两个项目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两个项目呢，为什么突然说到这儿呢，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跟这个金融街的这个金悦家苑是挨着的。 嗯， 三块地是这个东南西北三个方向紧邻的一个这么一个现状。这块地的这两个项目的均价呢是38994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它的户型了，包括它其实售楼处也开放了，大家可以重点去再看一下了，您到底是想买一个商品房还是想看共有产权房。 嗯， 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中海这个是西路街道这块呢，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是中海的项目，是这个40000块钱。如果您熟悉房山的话，它就在这个房山地铁线苏庄站北就跟地铁站大概隔了一道墙。 那好近啊。 好近，真的是好近。这个大概距离也就 几十米，如果目测的话，我觉得目测可能三五十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 嗯， 可能 方便， 很方便，很方便。周边的这个相应的小学，包括一些商超，包括一些成熟的二手房底商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这块地呢，目前来说还没有这个我们具体的一个项目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基本90平米来算的话，360万左右的总价的这么一个项目。周边的二手房也基本上卖到3万了，而这个是一个商品房卖到4万左右，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嗯， 建议大家重点去看看这个项目。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叫做众美西路街道地块，这个地块呢是同样的价格也是38994啊。这块地在哪儿呢？如果您熟悉良乡的话，它在良乡这个财政局附近。也是房山良乡老城的一个核心区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同时又有这个 70% 的自持。 嗯，也就是 30% 可以对外销售。 对 ,30% 可以对外销售 ,70% 的这个房源都是出租的，相对来说呢您可能能够去买到这个房子的概率就不那么大了，因为本身它也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呢我们重点也可以再放往后放放吧，看看这个项目。 嗯， 嗯，这个就是整个房山区域目前来说这个现房价、定金价，包括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基本情况。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里留言提问啊。其实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这一块啊，您首先呢基本上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就是您是房山户籍。啊，您是房山户籍， 嗯， 另外或者是您是北京市其他户籍在房山区域内工作， 嗯， 啊，另外第三种人就是您是非京籍，同时呢，在房山工作，这三种人基本上可以考虑共有产权房。再有呢，您需要名下没有这个房屋，同时没有房屋转售记录，同时呢，您的年龄呢，如果您是单身，要满30周岁。这个周岁的计算呢，比如说以我来计算啊，我是这个1988年4月生的，那我如果30，我现在单身的话，就要到2018年4月啊，整年整月整日去计算这个30周岁。 也就是按照阳历的这个 对 来算， 对，要按照整月的这个满30来计算。 嗯， 另外的话就是您需要包括没有这个相应的拆迁记录啊，这些基本的一些条件就可以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当然具体的这个申请条件呢，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相应的官方公布为准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金月家园项目预计是6月份申请，当然您最后看到的时间还是要以这个市住建委以及区住建委官网的相应的公告为准。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共有产权房或者说是这种现房价、净地价这样的这种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随时的去关注我们住建委的网站啊，因为上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信息，而且我们也是以他们来为准的嘛， 对 吧？ 嗯 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关于房产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的公众号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关于这个六七月份啊，就是房山那边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和现房价、净地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怀柔。这最近啊，这个朋友问怀柔的还挺多啊，因为这不是地铁这个是吧，好消息这来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想买怀柔的这个房子的朋友啊就来问了啊，到底怀柔现在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现在怀柔整个区域它相应的这个新房的供应几乎是很少的， 嗯， 所以如果出了一个项目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现在这个怀柔的项目叫做碧桂园这个燕西首座。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是挨着雁西湖吗？ 对，挨着雁西湖没有多远，真的是没有多远。这块地我大概去过一次，离这个雁西湖的距离真的不算太远啊。 嗯， 均价的话是2万左右。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提供的房源套数是比较少的啊，相对来说只有270套。 共有产权房吗？ 嗯，共有产权房。嗯，在这个张各场村啊，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周边的相应的配套设施可能是有待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呢，它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办公，包括商业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未来您买了这个房子住着不是特别方便啊。 嗯，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之前我们其实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它是2栋15层的共有产权房，4栋4到9层的办公楼。以及1栋14层的商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有相应的一个地块，一个商业配建的，所以将来您在这块其实入住的话，相对来说它也是会比较方便的。我们得到的消息的话，它是这个目前来说怀柔区第一个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它在今年的这个4月28号，就是之前啊节前，其实没几天已经开始这个开工建设了，这个相信在今年内有望能够去申请啊。我们具体的这个其实看到这个项目它更多的应该是面向了这个收入 中低收入的这个家庭为准，但是具体条件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看这个官方的公告为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公布的相应数据里面还看到了它这个项目的一些亮点，比如说这个车位配比啊，基本上1:1，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图书馆呀、这个健身的这个场所都有配件。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现在的共享产权房它也越来越就是贴近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加的这种思维、其实在很多共享产权房里面都实现了这种智能的这种实现的这种体现啊，就是啊包括这个将来的人脸识别啊，小区的这个 WiFi 覆盖啊，这个住起来都是很舒服的。 是，哎，像这个项目，我还是在问交通啊、轨道交通啊，就是像地铁啊什么的有。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不是特别方便、 还是不是挨着那个开的那个线儿是吧？ 对，其实它现在来看的话，你如果是在怀柔居住的话，基本上可能是本地人或者是我们在本地工作的家庭更适合去买这个房子，因为居住平衡嘛，所以其实您可能在本地有个车，其实会挺方便的这个项目。 另外啊，我看还有一个地儿也有一个公共产权房，就是这个魏善庄，这个是在哪儿啊？ 魏善庄的话说，如果说您对这个花卉比较了解的话，有一个是这个园艺的月季展览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块地在南六环啊，就是慈各庄桥往、再往南。这个地方就叫魏善庄了， 那大兴那边是、 对，但大兴离这个新机场其实并不算太远，它在南中轴路上、 还是挺远的是吧？还是挺远的， 这个相对来说是六环外了、如果您说是找这块地呢，它在南中轴路的这个东侧、这块比较有一个商品房，叫做这个之前卖的还算可以的一个商品房，叫做一品家园。这个项目的话，商品房大概现在的售价是在4万左右啊、 六环外都4万了。 对， 好吧 啊、但是它的优势呢是现房，包括是6层的一个电梯的洋房，这个还有这个90平米左右的这种房源，当然有在这个顶层也有一些这个跃层的项目，但是具体房源还剩不剩呢，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之前这个带很多人去这个满世界去踩盘嘛，包括也会带一些购房人去参加这些购房团啊，其实去过看过这个项目，总体来说的话，在当地的话可能我们的居住氛围会浓一些，就是当地居住人会多一些。这个共享产权房呢大概的价格是在这个29000左右啊，所以您要买这个房子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它户型了，主要的户型呢还是这个偏中户型一点为主啊，这个有112平米的，包括还有这个89平米的，总价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在260万左右，首付的话80万左右能够买一套三居。就是首付80，还是首套、当然其实您如果是这个二套可能您也买不了共享产权房啊。 对、 我们先拿到这个户型了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呈现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重点说一下这89平米的户型吧，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设计了，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的两居的一个设计啊、它的客厅跟它的主卧是朝南的。然后另外它的次卧是有一个不算太大的窗子，也是朝南，但是它是向里面凹一点的。这个卫生间呢是一个暗卫的一个设计，客厅跟这个餐厅是相连的，相对来说整体布局比较方正了。从这个现在的共享产权房的设计来看呢，这个 B 户型啊，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89平米的户型，相对来说呢， 还不错。 如果让我打分的话，我可能能打个到78到85之间，还算比较优秀的这么一个分数了。这个项目呢，其实大兴整个的这个共享产权房的供应，从现在来看，还是会比较多的。那这个项目大概能够提供的这个房源呢，也比较多，大概是在2000套左右。就是您如果是大兴户籍，其实这个房子买到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它这个4月份的时候已经获得了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预计的话就是我们的第4季度就能够开工了。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等相应的公告了。如果您是大兴户籍，在这个未来可能在新机场附近工作，或者是您在这个我们大兴本地生活，重点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项目。 所以说啊，还是要找这个离子上班近的这个地方， 上班近一点的， 对，然后去申请自己所需要的这种共有产权房。 尤其是您在新机场工作啊，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是可以重点看一看，因为一直走这个南中轴路啊，一直一路向南啊，就可以到这个工作的区域了。 对，今天呢，我们主要也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北京有哪些啊，相对来说还比较快的，我们能看得到的一些这种共有产权房，包括这个现房呀、净地价的房。刚才我们说了几个区域啊，一个呢说了说这大兴是吧？ 对。 然后呢说了说这个 怀柔啊，另外还说的说房山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昌平。 对，说是昌平嘛，其实昌平这三个项目呢叫做绿海家园。 上次我们简单说过。 对，简单说过了，因为之前我们他申请包括这个开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但是呢最近还要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经过这个开盘之后还有相应的剩余房源。这个绿海家园、中级四季家园和翡翠家园这三个项目呢，它在这个我们的4月8号到28号之间呢，面向这个东西城五房家庭包括昌平户籍五房家庭进行了这个相应的选房。然后这个东西城家庭这个房源呢是在这个两批次销售了，在4月13包括27号进行了这个销售，已经是卖完了，就是说您如果是东西城申请这两个项目呢，就基本上不用再惦记了，就是100%的房源已经售罄了。但是昌平户籍的家庭呢，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已经认购的有1513套，还剩了150套。 嗯， 这个房源怎么办呢？其实会面向我们的这个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进行配售。 嗯， 就是如果您是非经济，就可以等一等这房源了。 对， 当然您如果是东西城家庭的这个用户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这个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退房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共享产权房的销售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选完房源以后，因为这个购房人的个人原因会出现一退房，比如他临时说这个房子我不想买了，可能说他因为这个支付能力问题他想退这个房子，虽然说他的定金已经交了，还会有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房源的退出。我们之前会看到有一些包括之前的这个保利首开锦东家园退了几套房源。如果您是比如说我们的选房截止号是1000号，您可能比如说1000号往后那么20-30号的这种，您要实时盯着这个官网看看有没有退房了。 嗯， 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来说，有可能去捡个漏。 嗯， 因为退房的这个房源， 这还是挺好的。 对，还有机会， 还有 机会， 还有机会。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还有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刚才说了这个昌平的这几个三个公共产权房的项目哈，有大概150套的这种剩余房源哈，大家可以捡捡漏啊。另外除此之外呢，这个我看到还有一些，比如像大兴会有这个工作租房的项目，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公租房呢是之前就已经申请过的，包括这个北藏村的、西红门的，包括这个生物医药基地、高米店、孙村这几个项目都是在之前进行过相应的申请的，都是面向的大兴的保障房的轮候家庭进行了申请。那最近呢他要这个有选房了，所以我们这在这跟大家重点说一下，您之前申请了就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这个房子了。另外的话他通知了大家有这个时间去参观这个项目的样板间，就是您可以实地去看看这房子到底怎么样了， 嗯， 这个房子您到底选不选。那在这跟着大家嘱咐几句，就是您如果对这个现在目前来说买房相对来说对您有一定压力的话，您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些公租房的。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些公租房都是会比较好的。这些公租房呢，您如果是大兴的呢，您就大兴户籍啊，名下无房，城镇户口，年收入啊三口人小于10万平米年收入小于10万，您的、这个、 三口人 啊，您的住房那个人均面积小于15平米，您的收入小于10万啊，这个每年您就可以去您所在的户口所在地街道啊去申请这个成为保障房的轮候家庭。这样的话您就有机会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项目啊，将来也是会有可能有机会去申请的。 嗯 啊，这个如果您不申请了当然就肯定没机会了。 是要上户籍是去吧？ 对。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朝阳居住，然后但是我的户籍呢可能我是东城的或者我是西城或者海淀的，那我也不能在朝阳申请是不是？ 嗯，您如果是工作在朝阳的话，将来像那种无房职工的包括这种新北京人呢是有机会的，但是您如果想成为轮候家庭、 那只能比如你去你的户籍所在地是不是？ 只能去您的户籍所在地了。 另外东莞北京还问了，刚才其实咱也说了啊，就是共有产权房是不是只能本区来申请本区的啊？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您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是本区户口，第二个您是在本区工作。 对，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 对，基本就可以了。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公共产权房要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在本区真正迫切需求的这个大家能有这个机会去买到这个合适的房子。 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更多的为我们相应的这个通勤包括我们这个大城市病考虑啊，就是您在这个朝阳工作，您在朝阳区域内 买房是很合理的啊，对 吧？对， 好。另外呢，这边我们还有朋友来说，是不是看到这个 陷阱房，就有一个户型是吧？ 对，其实 这个是什么意思？ 陷阱房越来越多的会公布它相应的一些产品，就是我们在 我看它这户型挺好的， 对，户型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是叫做和悦华喜，是保利金地跟首开啊，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拿下的，在这个昌平的北七家，总套数的话大概是650套，均价的话是49000多啊每平米。主要的户型呢，提供的是90平米跟125平米，90平米是一个3居的产品啊，125平米是一个4居的产品，总价的话应该是在这个450到500左右。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您如果买一个新房，基本上400万到500万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门槛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房子都是90平米左右啊，均价在4万多5万，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区间。那这个户型呢，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90平米的户型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产品了，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现房价定金价的这个项目中都有这个设计啊，就是它是一个90平米做到了3居啊，从这个功能上性来说的话，就是算比较合理了。您如果家里是这个4口人啊，这个包括父母给带孩子啊，这个5口人也都可以居住了。主卧跟这个客厅是这个朝南的啊，这个客厅跟这个主卧的面宽啊，都是在3.6米左右。从现在商品房来看，现金房来看是算比较不错了，就将近4米的这么一个面宽。那这个厨房跟卫生间呢，都是明的啊，明厨明卫。书房跟这个另外一间小卧室是朝北。整个的户型设计从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它的售楼处应该是在这个5月份左右就开放了，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持续去看一下。其实在这儿说一下，就是我们更多的现在的这个新房的限定房呢，已经大概确定这个项目案名的，包括有产品相应推出的，应该大概有20几个，不到30个了。就是您如果将来现在想买新房的话，这种现房价定价项目就一定要重点去看看了。 没错。 它区别于我们的这个纯商品房呢，可能就是在这个5年不能够去买卖。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想起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 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还是着重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嘉言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再重复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提到限价房，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答完，我们再进入快讯哈。 嗯， 这位东莞北京的朋友说，请问这个限价商品房也不是随便买的吗？是不是也得排队或者是摇号啊？ 嗯，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购房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限价商品房跟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限房价、竞地价的一种限竞房啊，这个其实是两个房子。限价商品房的话，是原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指这个保障房啊，它是这个限这个我们的保障房。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退出相应的市场了。现在您能看到呢，可能是一些二手房。那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叫做限竞房，就是限房价、竞地价的这个商品房。 嗯， 具体的这个购买以及这个相应是否要摇号，我们还要等一等相应的这个楼盘入市。因为现在其实这种房子已经有这个几十个项目了，但是还没有一个项目开盘。 嗯， 具体的消息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是不是也可能跟每个盘还是不太一样？是不是 这个具体我们还要等政策， 等 但是我们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的条件应该就是您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买，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再等等。 嗯，再等看一下。嗯，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安居快讯啊，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通过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数据显示，三四月份北京新建的住宅合计成交呢，大约是2284套，仅为去年同期的48.8%。那成交面积和金额也不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在新房的供应方面啊，四月仅一个项目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创近年来的一个新低。那对于五月份来说呢，业内人士分析说，传闻当中的限房价、竞地价的项目呢，政策能否落地，直接影响了一个新盘的一个供应。据统计，5月份北京预计有13个项目入市，其中纯新盘的仅5个。 啊，是这样。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限竞房呢，正好跟我们刚才的话题，我们的这个网友提问正好相关啊，就是我们的限竞房，其实项目现在已经很多了。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是有一个项目正式的开始这个出售，所以我们还要等一等。因为这些项目其实攒了很多啊，就是几十个了，所以呢我们对于现在来看，看到这个现在的新房拿证的项目确实是很少。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统计，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看一些期房，其实从四月份到现在，就是到今天啊，我们其实一共只有拿到了预售证只有三个项目，相比来说，比之前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量的这个下降啊。 嗯， 对于我们现在的市场，其实也能够反映到，就是现在市场属于一个整体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环境，包括我们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嗯， 另外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预售的许可预告，其实在未来可能有三个项目能够去卖了，一个是位于这个密云的通用博园，另外一个还就是翡翠长安家园，它是门头沟的一个商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嘉泽生态小区啊，这个是这个昌平的一个项目。其实从现在来看，就是未来这种新房的这种如果限定房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入市的话，现在就是处于这么一种比较平稳入市项目比较少的这么一个现状了。 嗯，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买新房的话，还是等一等限定房，是不是机会会更多一些。 嗯，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靠买学区房择校越来越难了，那五一前后呢，也是各区啊陆续发布了今年义务教育入学的一个政策。城六区通过多校划片啊、房产登记时间、六年一学位等多项的措施呢，严控以房择校，学区房难以对应单一名校了。 对，其实从现在来看，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就是给了我们一些，就是你本身不在这个优质学校区域内能够上到优质学校的孩子这么一个机会。其实现在来说，更多的就是我觉得会更公平一些。其实这个里面有些名词，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购房人并不算太熟悉啊。比如说这个六年一学位，其实很简单，就是您买了一套二手房，这个您的孩子可能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这期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学位。比如说您想把您的房子卖掉了，另外一个人接手了您这个房子，他的孩子能不能过来上学？就您的孩子还在一到六年级这个六年期间，他是不能够在这块上学的。 对，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有一些人去炒这个学区房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遏制。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多校划片，就是说您买了这个房子不一定就能够上到您想上的那个名校。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电脑的派位这种等等的这种措施，对整个这个整体市场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就是体现这个房子总体来说它还是用来住的。 嗯，没错。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伴随着调控持续加码的预期呢，北京的土地住宅市场双双降温。以往这个作为房企争抢高地的北京土地市场，今年也是成交比较少啊。整个四月份全市无新增的土地供应，而且呢频现这种土地流拍。与此同时，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显示的新建商品房的预售证的审批率呢也是大幅降低，前四月审批通过预售证的住宅项目的是22个，四月份的单月领证的这种住宅项目的仅一个。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国土这个相应的官网上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土地的进行挂牌啊。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地是在4月20号成交的，这块地是延庆的啊，是园会27的一个限定房项目，这块是由碧桂园加中铁啊，是33亿拿下的，已经过去了将近这个半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其实这块地在之前呢，他那之前其实也隔了大概7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从这个一季度过后，这个土地的供应确实是现在来看是基本上是很少的。但是用这个流拍来说的话，其实不能够用频现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土地进行了这个流拍，包括房山以及门头沟的项目，比之前可能确实是多了那么些，但是不能用频这个词啊，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些可以商榷吧，可以商榷吧。嗯，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没有这个土地的相应挂牌了，可能再看到土地的这个相应的供应，预计的话可能要到5月中旬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下第四条信息啊。近几年啊，不少公租房的项目周边的市场租金水平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公租房的租金将如何进行调整？那记者也是了解到说，考虑到项目的建造啊、运营和管理成本，是保障房中心按照促公平、可承受、可持续的租金调整原则，对公租房的租金呢实施了一个动态的调整。虽然说这个公租房项目周边啊，市场的平均租金的涨幅呢在20%以上，但是呢本次调整的公租房的租金的增长率呢保持在10%左右，涨幅呢大约是每月每平方米2块钱到5块钱。 从现在来看的话，公租房本身它的这个单价上就具有一定优势。另外呢，公租房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面积上设计来讲的话，也是以这个中小户型为主，所以在总价上跟这个周边就差的更多了。而这个涨幅方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一些二手房的这个出租可能受市场影响，或者受房东的这个个人的行为影响，会出现这种涨幅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公租房呢就真的不是这样，它基本上您合同是签三年啊，三年之内您的合同基本上就是租金是不涨的，然后三年合同到期以后可能每平米再涨个几块钱。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就如果您真的有条件租公租房，真的是特别合适的这么一个房源。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去年开始呢，各大城市都开始了抢人战啊。先是武汉推出了大学生留住武汉的一个招募计划，引发了国内各大城市，比如像成都啊、长沙呀、西安呐、南京啊，对各种人才的一个竞争。那这是我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比较现象吧，因为其实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啊。首先它可能体现了对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视。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上周带大家看房的时候也碰到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他们是这个在考虑一个事情，就是我要不要把我的这个户口落到成都去。因为这个妻子一方呢，他是这个非京籍，他们两个现在在北京看房，但是他们现在说实话他们自己来说，就是我现在买这个房子压力太大了，就是我想可能去到成都去看看，因为价格毕竟相对来说低一些， 便宜点嘛。 对，但是成都其实是限购的。然后我说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妻子直接跟我简单的说，这个我又没有京籍的户口，我考虑到因为我其实条件入门门槛，这个成都现在落户其实没有那么高，它有一个人才引进计划嘛，就是我现在本科毕业，我大概算了算，我可以能够这个符合这个条件了，我现在想去成都买算了。然后我当时想，确实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如果在北京现在这个确实买不起房，而生活压力大的话，我们退居一些二三线城市，更舒适的买一些房子，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尤其成都这个现在区域来讲的话，就是新房跟二手房还是有一个价格的倒挂的，就是新房现在比这个二手房的价格还要低， 便宜。 对，所以它其实把这个户口落过去啊，去落到成都，有机会去参加买到一个便宜的房子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所以他现在考虑这个事儿。我周边其实接触到的这些人已经不是个案了，就更多的人去真的是比较优惠了。包括其实像天津现在也有一些人才引进计划，您如果在这个京津一体化嘛，其实我们在天津生活，在这个北京之间双城来往，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接受了。 那你说现在有一些，之前有朋友来问啊，比如像30多岁的这种，你比如也想有这种人才引进的话，咱就聊啊。就是像比如像这类的这种朋友，他们怎么去进行这种人才各个地区的人才引进，比如也是到那边去买个房子进行投个资，还是说是要怎样去， 其实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优秀人才留在当地，让他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你才在这里生活。 那也就是说比如这部分人 其实不一定是去那儿买房啊，其实你要重点是去那儿工作 啊。所以就是这部分朋友可以到这些地方的这个企业们去面个试，是这个。 对，其实有一些企业来说相对来说现在像周边也是很不错的。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说想要咨询一下，如果买这个怀来的房子，是否可以提取北京的公积金，是否会占用北京的指标，是否会影响以后的首套指标。 这个问题还是会比较多的啊。首先我们现在说一下，就是在很多区域您内呢，您现在想买这个房子跟这个北京的公积金是可以互通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要看区域、啊、 怀来可以是吗？ 这个具体我们还看回来的条件，但是很多区域现在都可以，就是您在北京存缴公积金，在当地也可以用公积金进行贷款。我们现在在说这个首套二套认定的事儿，就是您如果在这个北京，如果您买了一套我们的商品房啊，这个想买商品房，那您如果在外地有过这个商业贷款记录，在北京再买房就算二套了。您如果在这个外地买房是全款或者是用这个公积金去买的这种 啊，在北京的话，您再去买，其实问题基本上是不大的。应该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外地物用公积金的话，其实是北京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您把这个公积金 还 清了后， 完了 啊，对，基本上影响是不大的， 是不一大不大的。 对，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有通州的房票啊，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在通州买房的这种资质啊。说首套总价呢是400到500万的两居，请问啊，像这个陆苑南大街的清水湾，还有这个珠江拉维小镇，是吧？哪个更值得入手？或者通州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推荐的小区吗？ 其实在这儿给大家得说一下这个通州房票的事啊，就是很多人在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在通州买房？就首先您如果是非京籍，您肯定先要有购房资格，就是连续60个月的纳税或者是社保。 在通州， 这个是在北京有这个连续60个月， 嗯， 在通州的话，您要有连续三年，对，才可以在通州买这房子。您是非京籍，如果您是京籍家庭，您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在通州 买一套了 。如果您是这个我们夫妻两个人啊，您在北京这个其他区域有一套房了，您还想在通州买房，那其实也可以，但是您还要在通州再缴纳3年的社保，才可以在通州买房。这是通州房票的问题。 对对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北京户口的话，你名下没房啊，你就妥妥的，你就可以在那个 通州买 一套啊。但是如果你要在其他区域有房，那你只能说是你必须得在这儿工作才行，对吧？ 对， 在通州工作，也就是3年那个社保嘛， 对 吧？你要工作才可以。非京籍的话呢，那首先你必须得在这儿工作， 对 对吧？然后你才能够 购房资格， 对，你才能去买房啊。所以通州呢，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又更加的 严格一些。 对，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两个小区的话，总体来说还比较不错，但是我可能觉得如果您想考虑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一个就是人相对来比较扎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区域。那我推荐其实看看新通国际啊，包括富力金禧一类的，其实现在这边的区域大概也就是在5万多这么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区间。 说到这个，正好有朋友问呢，说通州那边有没有一些就是叠拼呢，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就是比如一层带院子啊带露台这种房子， 其实可以看看一个那个就是在这个通州瑜伽坞的一个项目，叫做这个首开金阳郡。这个项目的话有这个洋房跟别墅产品。 在哪儿啊？ 这个在通州的应该算是北南面啊，南面西南面，这个其实距离可能在6环外了。 离着这个铁路是不是远点？地铁是 这个距离相对来说就比较远了。其实可能考虑这些产品呢，更多的是为了环境，包括为了这个可能其他的居住。 那它也得方便呀，我觉得。医院啊什么的。 自驾来说整体比较方便。另外的话，优势的话，大概就是它的这个均价的话，现在应该是2万多块钱啊，不到3万的这个 价格。那 价格 还便宜。 对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些80多平米的户型，总价的话，可能最低您在240万起左右就能够买这么一个房子了。 好的，来再看下面朋友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手上有400万二套啊，想买个房子，准备是公积金贷80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那也就是二套80万，那可能也就只能买500万左右的了呗。 对，买 是吧？二套80%。80%的首付，可不吗？差不多， 差不多买500万左右的房子。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如果推荐您买房买二套的话，那他肯定是已经有房子了。我推荐您就是在您现有的房子周边啊，步行几分钟之内再买一套房子。这样的话，其实不管你是这个父母居住也好，还是将来这个房子，比如说您可能需要去可能短时间不住去出租，相应的照顾也会来说比较方便一些。在周边推荐您看看。另外的话，不知道他这个在哪边去住啊？因为如果您是北边的话，500万左右，其实现在的现金房包括一些二手房都可以去考虑了。 当然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啊。 对，还要看自己的需求。 对对对，看你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二套房，对吧？ 对， 你不能说我这手头有点钱我就想买个房子。 很多人可能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手里头拿点钱，我不知道这个钱做什么用。 对，不知道干嘛。 对，不知道干嘛。我现在买一个房子，至少它还是 一个房产、啊。 对，一个房产， 对对对， 一个固定资产啊。 对对对， 大家其实现在买这个二套房的一个心理就是这样。另外， 反正我已经是二套了，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可能在买二套房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我想换一个。买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现在房子居住小一些，这种两种需求现在来说相对比较多。 对，好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首先先确定区域吧，就是比如说您可能首，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在某些地方住习惯了，他可能就不太喜欢跑，就是离这个很远的一些地方哈。 所以其实推荐大家在周边，可能我能够步行过去几，可能5到10分钟 或者上班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呀、啊，离着近一点的，我还是比较好。哎，我可羡慕那种上班就下楼， 走着去了， 对，走着去了。 的那种，哎呀，太羡慕了。 我这个偶尔也会住在办公室，这更近了。 对，这办公室就算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我是平谷人啊，我在平谷申请了那个工产权房，现在准备摇号了，但是我觉得那地儿吧不太好，想问一下，说如果现在这个摇号的话不选房，下次如果再有这种项目的话，可不可以优先呢？ 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不优先的，就是您这次摇号跟您下次摇号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如果您想申请下一个项目的时候，您还要在下个项目的这个相应的申请上面去填信息去申请，千万不要以为我申请了一次，我就在以后都在这个池子里可以自动去摇了。 就是每次都要弄一下。 对，每次都要去相应的官网去申请的。另外，其实这个如果现在您平谷的面临摇号的项目，应该是这个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在城这个山东庄，在这个平谷城区的应该是东北方向。其实我们就本地人来看，这个17000块钱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低了。周边呢，可能二手房虽然说是20000多，但是这个房子17000，同时是精装。另外，这个个人持有的产权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这个您持有70%，所以我觉得您如果有机会，还是先买这个房子啊，先买。 嗯，好的，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夫妻双方有一方婚前在外地的商业贷款买的房，那上周呢刚把贷款还清，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北京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混合贷算首套吗？我觉得这个朋友比较悲催。 对，就是您上周就把这贷款还清了也没用啊，就是您之前可能前2年还清了也不好使，因为您如果有过这个商业贷款记录，现在您在北京买的话肯定就算二套了，尤其您想用这个组合贷啊、 我觉得这种是最惨的，就是其中有一方啊，就是可能他是可以首套刚需的这种首套，就是特别特别牛的那种可以首套贷，但是另外一方呢可能在外地贷过款啊，哎呀，这种可能就比较浪费了这个名额。 对，比较浪费了。其实您如果选择公积金贷款的话，应该还是算首套的，就是可以最高贷满120万，如果是9平米下户型首套。 所以哈，就是大家这个不管在哪儿的贷款记录吧，就是贷款啊， 对， 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尤其是房贷啊，尤其是房贷。 对，最近啊，就是现在。当然以前那会儿也不能赖大家，就是那会儿以前大家觉得说，大家买房谁都是啊，能贷款就贷款，对吧？不想自己一下子就掏那么多，所以以前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是是， 也不知道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12年呢，在大学城西啊买了房子，结婚之后呢，父母住在那边，个人感觉那边没什么不好，还挺安静的，但是呢就是可能父母也挺喜欢啊。现在呢住在这个合义的老破小。合义在哪儿？ 这个应该是在大兴。 他说想换长阳地铁附近的二手房，说有一辆车，但是媳妇儿呢在西二旗上班，开车太堵了啊。由于是二套，想全款，大概350万左右，公积金贷款就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说买个两居小区，环境好点的，有车位的，边上有学校的。哎呀， 这个要求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了啊。如果您其实买这个在长阳包括大悦城区域买房的话，推荐几个小区啊，现在基本上是在40000多的这么一个价格啊、可以看看几个项目。如果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可以在大悦城西看看阳光以上啊、这是一个2000年以后的一个二手房，环境整个小区来说比较不错。这个小区呢以这个十几层的这个小板楼为主，然后这个临近地铁大悦城西站啊，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的话，就是您可以重点去看一看我们的新啊、这个长阳区域的二手房，首开旭悦山兰亭。这个项目是首开开发的啊，大开发商。另外，在这个长阳地铁站附近啊，周边呢也是有学校的。另外的话，周边的商场包括这个京港头的这个购物中心，包括还有这个啊长阳半岛这个商业。所以这居住来说现在还是比较不错。如果您看新房的话，可以在这个篱笆房啊地铁站北面可以看看这个五合万科朝阳天地啊，这个也是有一个小户型的，包括还是一个现房，可以重点去看看这个。如果您可能考虑的再远一点的话，可以在这个地铁的这个燕房线这个啊延村站附近有一个这个新房，叫做这个京西乐府，大概的话这个在40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那100多平米稍微超了您的这个预算啊。另外的话，再往这个旁边一点，可以看一个二手房，是这个绿城百合，这个也是小区环境特别不错的一个这个项目。 我的你记性很好，你 对，因为这个如果说到房山的话，就是我整个本来就是房山人，又做房山， 对对，你比较熟， 这个、对、比较熟悉。 但我觉得你能把这所有都记下来，真是挺不容易的。 没有这个时间长了，其实大家也能多多看看房子就好。 对， 其实您如果想买这个房子的话，就是还是要多去看看，多对比的。 对，而且我觉得要实地考察，真的要实地考察。 对，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的这个小区这个具体环境怎么样，物业怎么样，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周边的交通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早晚通勤的时候堵不住车， 对， 这些都是需要您去考量的一个标准。其实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我个人感觉就挺不错的啊。 嗯， 这个我昨天回家有点晚了，昨天也是工作比较久，这个到家的时候11点多了，这个小区的这个保安还在正好巡逻， 嗯 啊，他在巡视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然后我正好在倒车，他还帮我指挥车。11点多，其实我觉得小区尤其是物业对这块的这个管理来说特别重要，就是整个小区的环境也会特别好。 对，物业反正不也是以后这个房子能够保值升值的一个条件嘛， 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嘛。嗯，然后有这位朋友说，之前办理了大量的信用贷款，说如果说买共有产权房的话，会影响这公积金的贷款吗？他爱人是市属的，他自己是国管的。 嗯，其实是这样的，您如果这个有这个信用贷款的话，基本上是不太会影响您的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您公积金贷款 这两回事儿是吧？ 对，是两回事儿啊。您可能需要公积金贷款是需要有连续存缴。如果您买商品房的话，是建立账户一年，连续存缴一年，这都是12个月。如果您买共有产权房，就是建立账户这个12个月，然后连续存缴6个月就可以贷款了。如果您贷款的额度多少呢？实际上跟您的这个人的存缴是有关的，就是您个人公积金啊，您交了多少钱啊？公司给您交多少钱？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另外就是，如果您夫妻双方两个，就是一个国管一个市管，其实这块问题也是不大的啊。这个可以是合并去计算你的贷款额度的。 嗯，我能问一下吗？因为很多人还对这个国管和市管啊不是很了解啊，就能说说他们自己的一些区别呢？ 其实这个区别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如果是一般的在这个一个企业去工作的，一般来说是市管。啊，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可能是国管，像我之前一家单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所以您就记清楚了，您是一般的这白领，您基本就是市管了。 嗯 啊，像有一些 市管简单一点， 对，市管简单一些。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像有一些相应的在其他部门上班的这种人，可能国管比较多一些。 嗯， 这两方面呢，就是在您如果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其实影响区别是不大的， 不大的。 但是您如果买商品房的话，如果您是国管账户的话，您的贷款额度是跟您的这个账户余额息息相关的。 啊， 这个是看您账户里有多少钱的。 嗯， 它具体有一个具体的分档，这个我们可以到这个中央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去 看 一下。 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啊，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嘞，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在。